年轻的朋友在一起，比什么都快乐。 在88年的央视舞台上，费翔唱着这一首歌，吸引了所有女子的注意，每一人都想成为他歌里那个溜溜的她。在90年代的华语乐坛里，最出名的姑娘，这一位绝对是要排第一的。这个人叫做小芳。小芳无论是歌词还是曲调，或者是唱腔和风格，给人的感觉两个字就可以来形容，那就是质朴。但是就是这样的一首质朴的歌，在90年代却红遍了大江南北，因为它反映的是当时的知青朦胧又很淳朴的爱情故事，很平淡也很真实，以至于唱这首歌的李春波，后来很多的歌都难以超越这首《小芳》。至今也有很多人一听到这首歌就会不自主地哼起来，因为在每个男人的心中都曾经住过这样的一个小芳。 这首歌了，你们当新歌听吧。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，长得好看又善良，一双美丽的大眼睛，辫子粗又长。今生今世我不忘怀，谢谢你。 一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回忆的储蓄罐，比如快乐，在80年代可能是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，荡起小船儿。 在90年代，可也许是 不管天上的云怎么下，路上行人怎么看我，祝我们快乐。 在新千年，可大概是 一千天，一千天，一起过千年，一切放在面前，我走我想走的路线。 快乐因少而贵，用一首歌保鲜一段快乐。最美时光邀你一起 Happy Show。 有一些特别的女人，她们被写歌的人定格在了一首歌里。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。今天我们用一些歌来回忆那些随着时光溜走的那些溜溜的她。小芳之后就是阿莲。1994年，戴军正式凭借着这一首歌走红，这首歌差不多红遍了半个中国。他的故事非常简单。 相隔很远，却隔不断的一份情缘。阿莲，你是否能够想起记忆中的夜晚，我们相约又相伴。阿莲，你能不能够接受那个从前的我，再让我回到你的身边。于是懂得了什么是孤单，我多想找回最初的爱。阿莲，在我心里，在我睡梦里，忘不了的是你美丽的脸，哦哦哦，你温柔的眼。虽然相隔很远，却隔不断的一份情缘。阿莲，你是否能够想起记忆中的夜晚，我们相约又相伴。阿莲，你能不能够接受那个从前的我，再让我回到你的身边。于是懂得了什么是孤单，我多想找回最初的爱。阿莲，在我心里，在我睡梦里，忘不了的是你美丽的脸，哦，你温柔的眼。是懂得了什么是孤单，我多想找回最初的爱。阿莲，在我心里，在我睡梦里，忘不了的是你 美丽的脸，哦哦哦，你温柔的眼， 戴俊如今已经是一名电视节目的主持人，我们好像似乎也已经淡忘了他曾经也是一名歌手，只有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才会想起当年他的身份。这是戴俊的第一张专辑，歌里的那个女孩也是真实存在过的爱情。20年前，戴俊相信无论这个叫阿莲的女孩身在何方，只要听到了这张专辑这一声呼唤，一定会知道那是他在找她。可是20年之后，戴俊没有找到他的阿莲，倒是下一首歌的歌者真的和他生命中的那个安妮擦肩而过。不知道你是不是有经历过王杰的那个音乐时代，他曾经说自己唱过的每一首歌背后都有一个故事，这首安妮就是如此。歌里的那个安妮女主角是一个美发混血儿，是王杰的初恋，17岁在一次舞会上偶然相遇，然而纯纯的爱并没有持续多久。分手之后，女主角因为车祸而意外的离开，王杰为了纪念她写下了这首歌，歌名也用了女主角的名字安妮。这个不曾走进她生命的女人就以这首歌的方式活在了她的音乐里。 事到如今不能埋怨你，只恨我不能抗拒命运，时时刻刻沉醉爱恨你，谁知悲剧早已注定。闭上眼睛想起你的情，难忘记你我曾有的约定，长夜漫漫默默在哭泣，心中无限痛苦呼唤你，

从身边小事做起。 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时光回退20年， 那时我还是个孩子 ，CD 并没有普及， 零用钱换成了一排排的卡带， 四大天王才刚刚开始崛起， 书卷气的张雨生 稚气未脱，嗓音嘹亮， 爷爷家老房子的窗口 有人哼着听不懂的李宗盛， 张国荣踩着红色高跟鞋妖艳迷离， 窦唯在红馆吹着长笛惊艳了时光， 楼上的摇滚青年在尼瓦拉的歌声里呐喊时，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在阳台上吹口哨， 世纪末文艺青年的自行车从巷子口叮铃铃而来， 一袭白裙的女友还不知道 Lady Gaga 是何方神圣， 当时的流行曲 是现在的老情歌。 最美时光， 他在你的身边吗？他还好吗？或者说他过得好吗？这些被称为他的女子被记录在了一首首的歌里。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，我们一起来回忆那些随着时光溜走的那些溜溜的他。这首歌里的那个他其实并不存在，当时童安格正在服兵役，他根据自己的想象写出了一首歌，是那个神秘而飘渺的女郎，她叫做耶利亚。童安格没有想到的是，正是这一首歌后来改变了他的命运。在退伍之后，他被安排在宝丽金担任助理，公司那个时候为刘文正选歌，童安格就从自己的作品当中选出了这一首歌，于是公司竟然采用了这位新人写的歌。当然这首歌真正的走红却是在89年，童安格发行自己的第一张专辑《梦开始的地方》，他自己的演绎。其实歌也和人一样，没有对与错，没有大牌与小咖，只有真正的适合与不适合。 寻 你已经找到了你生命当中的那个神秘的耶利亚了吗？回想当年的音乐的黄金时代，在台湾有童安格，在香港则是有四大天王。四大天王当中，音乐上造诣最高的当然是张学友，可是学友大哥也曾经有过低谷，那是在89年，他急需要从一些负面的形象当中挣脱出来，于是推出了一张新的唱片，叫做《给我亲爱的》。在这张专辑里，他自己第一次尝试写作，写了一首《旧姓旧梦》，而主打歌呢叫做《Lady》。其实这是一首翻唱的歌，因为在一年之前，这首歌已经有一位凭借电子舞曲而出位的歌手张力基曾经演唱过，但是张力基的版本呢，并没有造成很大的反响，写歌的人不甘心，于是把它回炉重造，交给了林振强来作词，张学友来演唱。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造化弄人，学友大哥版本的 Linda 真的就红了，他把张学友的音乐事业再度的拔起，而后来张学友也和这位写歌的人有多次的合作，唱出了很多的金曲。 这是时候交出以及接收，当 当你我被爱占有， 天空中不留下鸟的痕迹，但它已飞过。最美时光， 这里是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。今天我们要一起回忆那些随着时光悄悄溜走的那些溜溜的他，这些歌里的他，不仅是你的他，也是音乐人真实生活中的那一位。还记得同桌的你吗？校园民谣这一趴，从正式进入人们的视野，这首歌是绝对不能不提的名字。简单的吉他旋律，暗含了很多人心底的暗涌。多年之后再听，依然是感慨万分。这首《同桌的你》，是高晓松写给他的初恋女友红，在给他梳头的时候突然产生了灵感，于是几笔写下。1990年，高晓松和女友红相识并且相恋，他们在厦门大学附近的一个小渔村租了一间民房， 有一天早晨，高晓松为他梳头，梳着梳着突然大喊一声有了，来不及找纸，于是在一本书的封底记下了他瞬间的灵感。这一段文字就是这一首《同桌的你》。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？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？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，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。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？谁看了你的日记？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？谁给你做的嫁衣？你从前总是很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，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和我在一起。那时候天总是很蓝，日子总过得太慢，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，转眼就各奔东西。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？谁安慰爱哭的你？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？谁把它丢在风里？将同桌的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？谁安慰爱哭的你？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？谁给你做的嫁衣？ 同桌的你最打动你的一句歌词，或许就是那一句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，谁给你做的嫁衣。这是高晓松给他的女友梳头的时候提出的问题，只是没有想到若干年后当他功成名就的时候，那个为他盘起长发的人已经不再是自己。再见是希望不见还是再次相见呢？在最后这一首歌里说再见吧，听到你一声再会，明天见。 花间穿梭，像一只采蜜的蜂，喜 间回头，唱着你甜蜜谎言，却酸到心窝。你仿佛看不见我，肆无忌惮的游走。我开始告诉自己，这样不快乐。谁能够忍受寂寞？谁不想换得什么？爱情总到了绝境才懂看破。 什么时候开始到清晨才能入睡，也忘了什么叫做结尾，又有谁在乎呢？凌晨三点的窗前播放着那段时光，有一个骄傲的少年隐藏他的青春。